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潘未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好，休息翻嚟啦。啱啱咧就喺 break 嘅时候咧，好似有个我哋嘅网友问一个问题，呢一次问乜嘢？系咪话啱啱今个风形成咗？点形成？咁当然啦，武哥就最佳人选。究竟其实风球成日听到话，咦，今日挂一个风球，咁其实系点嚟咧？ 我只可以简单答啦，因为咧即系我都冇跟实嗰个天气情况嘅转变。因为其实呢一个我哋所谓热带低气压咧，早前嘅前身咧就是、一个。即係一個低壓區，即係其實我哋颱風分好多級嘅熱帶氣旋，最弱嗰個咧就叫熱帶低壓，跟住熱帶風暴，跟住強烈熱帶風暴、颱風、超強颱風之類之類啊。咁有啲未入流嗰啲咧，就咁一個低壓區啫。咁其實呢個低壓區咧，早幾日已經係喺我哋南海嗰度徘徊㗎啦。大家都成日都即係過幾日嘅天，早幾日嘅天氣，大家都仲即係記憶猶新啦。耐唔中灑陣好大嘅雨，跟住又停咗，又再灑陣大嘅雨。其實就係嗰個低壓區嘅雲團影響到香港啦。咁只不過咧，今日咧嗰個低壓區加強咗，就變成一個所謂熱帶低氣壓。咁根據香港天文台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掛波嘅標準咧，如果有一個即係、就是、熱帶低氣壓喺香港800公里範圍之內。咁就有可能需要掛一號波啦，咁樣樣。咁但係實際上都幾近，因為今朝早掛波嘅時候係200幾公里啫，幾近。咁咁近嘅時候咧，即係雖然話呢個風嘅威力唔係太大，但係既然咁近咧，就一定要掛，即係以確保安全啦嚇。咁而家的而且確啲風大咗， 大咗少少。我哋行過嚟時候，咁啊先天文台都響咗個籃啦，有機會午夜前嘅三號波，但係掛更高風球嘅機會咧就唔咁大啦。記得大家聽日記住要翻工啦，要力事力場下蘇哥先。我哋啱啱喺第一節都講到少少咧，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都聽到一啲嘅大材料或者啲影響力嘅 vocal person 會將一啲可能科學或者一啲天文學家佢哋做咗一啲嘅一啲警號，知道而家嗰個地球暖化情況其實影響到每個人。但好多時佢哋都會將一啲嘅 message 或者 distort 咗或者 mislead 咗，令到信息達唔到呢個災難係更加影響到全世界。正正我先講到，譬如話我哋一個今次呢個嘅美國共和黨今次真係嘅參選啦，特朗普啦，終於成為唯一一個參選。咁佢就話啦，如果佢真係入住咗白宮嘅話，佢就信就話推翻奧巴馬嘅能源政策，包括讓美國退出巴黎協議。如果成真嘅話咧，相信咧除咗北極熊咧，即係遇到災難之後，可能人類咧都遇到災難。其實大家想知咩叫做能源，即係而家美國嘅能源政策或者巴黎協議係乜嘢嚟㗎？ 其實美國能源政策我就唔好熟知啦。即係巴黎協議就係話，即係舊年年尾嘅時候咧，就喺巴黎有個氣候峰會。咁其實年年都有氣候峰會㗎啦。不過呢、這個舊年的巴黎氣候峰會有一個相當大的期望，因為大概20年前就已經開始國際之間已經有一個所謂大家的討論或者是一個交涉，乜都好啦，就是話要應對氣候變化這個問題。但大家講來講去都講得不太講唔埋攣啊，因為都係個利益嘅問題。 係啊， 因為減排咧，好多人都認為啊，如果減排嘅時候咧，對我經濟有衝擊啊，咁諸如此類嚇。咁所以咧，即係美國咧就曾經係簽咗呢個京都議定書嘅，即係克林頓年代嘅時候，但係到最後咧都係撤出咗，即係變咗退出咗呢個京都議定書啦，咁樣樣嚇。咁一個咁大國一個即係。 經濟的大國和排放，即以前是第一的一哥來的、排放二氧化碳，現在就二哥啦，現在我們中國變成 是一哥，這個就不值得恭喜啦、一個這麼大的影響力的國家退出，當然對全球的、那個、所謂協力去處理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啦、好啦，到京都議定書、就是要求大家合力去處理這個問題，原本呢就不知道應該是2005年的時候已經是 expire 的了，已經是即叫做完了的了、不過呢就大家各個國家都覺得、我們未有新協議之前呢就將這個京都議定書延遲到去、2020年樣、現在這個巴黎峰會呢就是說2020年之後一個新的國際的協議、我們怎樣去處理這個即係迫在危機的問題。咁、當然，即係最多為人所知嘅咧，就係話喺個協議裏邊有個共識，就係話我哋要努力去遏止我哋嘅氣温嘅上升係低於兩度， 低過兩度， 低過兩度，即係唔好超過兩度。但係記住咧，嗰、那個計算咧，唔係由而家開始計嘅，係、由工業革命嘅時候開始計嘅。其實工業革命到現在差不多就升了一度了、即換句話說，如果你由現在計算，巴黎議定書即是巴黎協議的、那個所謂極限，就是由現在開始計不要超過一度、甚至應該更加進取一點，即巴黎即 Paris Agreement 也有說過，即兩度或者一度半、如果一度半的話，即是由現在開始計我們的氣温不要超過 0.5 度，咁你知道 0.5 度係好細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進取嘅一個目標嚟嘅。 其實真係好難達到啊！ 好難達到，因為而家咧，我哋有190多個國家簽咗、或者係喺巴黎嗰度同意咗呢個咁樣嘅做法啦。咁、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所謂一個、自己國家因為佢自己嘅國情所提出嘅減排嘅計劃。咁、根據而家190多個國家個減排計劃咧，係做唔到嘅，即係唔可以達到呢個兩度嘅目標嘅。應該是兩度幾三度、但是呢我們大部分人都覺得雖然在現在這個階段、那個減排的力度是不可以達至我們、即是心目中最 理想的要求、但是起碼呢全世界都有一個共同的意願，這個從所未有的、即以前都是鬼打鬼的，即是窮的國家和有錢的國家就即大家是傾埋籠、現在就大家都一致認為要合力去處理這個問題，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步、將來如果科技再 發達一點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大力一點去處理這個問題，所以呢、即暫時來看去不到目標，但都不要緊，起碼我們走出第一步，跟著我們以後隨著科技的發達，隨著那個政策的配合，我們更加去、使到這個減排更加有效、 你說剛才都很講到希望全球多啲國家，無論發展中國家或者富庶國家，都向住朝住目標，就係反對，即係對於呢個減排，希望大家希望能夠做到，能夠希望減到為兩度至三度。但特朗普就反對減排，好似見到佢奇怪，全世界嘅潮流都係話要減排，但佢偏偏就係唱反調。其實咧，啲人話係咪特朗普就係永遠都係噏多就噏亂噏咧？原來先你講到啱嘅。其實上咧，佢係延續咗共和黨嘅主張，就係取悦傳統能源行業嘅選民。奧巴馬任內期間推動了再生能源，另外就提出減排計劃，包括為電廠設定了硬性的減排指標，他就呼籲各國要減排使用清潔的能源。2009年就在哥本哈根協議和去年底的巴黎協議裏面是共同希望大家其他國家一起去減排，但特朗普為什麼不做，就是因為他要 peace 他自己的選民，因為如果要令到傳統的能源行業不做的話，那就很多人失業、那他是不是要得到很多的利益 的 conflict of interest 呢？ 是啊，即是这个是一个狭隘的看法，即是以为真是减排就一定是、会损害到经济，其实已经全世界已经很多例子证明到减排 不是损害到经济，很多城市、我一时间想不出哪个城市，即总之有很多城市已经成功是将他们的、排放是减低了、但是看到的经济仍然增长的、因为 你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业、都是靠石油、靠煤、去支撑的，但其实如果我们努力去发展 展呢個可再生能源嘅時候咧，我哋有新嘅一啲所謂 green industry 綠色嘅工業，咁嗰個好多商機嘅，亦都係牽涉到好多嘅即係將來嘅金融嘅發展啊咁之類。咁所以應該唔可以睇得太過狹窄啊嚇。 但可惜就係特朗普，即係佢係一個好叻能夠去做一個 speech 咧，佢嗰啲説話佢都令到好多嘅選民 佢感染力 感染到 好強。 你講到話而家全球嘅碳排放會咁嚴重，或者暖化依個全球依個危機喺度，但佢有辦法令到說服選民，其實依個危機喺我哋而家現在未存在啊。 其實佢用好多一啲所謂rhetorics 啊，即係一啲中文我唔知點講啊，即係總之似是而非或者口號式嘅嘢，譬如話佢都出曬名㗎啦。譬如話全球變暖假嘢嚟嘅啫，係中國製造出嚟嘅陰謀嚟嘅。嚇，即係呢個幾年前講點啊？中國嘅製造出嚟嘅陰謀咯，就係因為咧，如果真係要努力去減排嘅時候咧，美國經濟會受到損害啦。但係中國係發展中國家啦。他就不需要一個減排的義務的，所以中國就發達咯，這樣他就是有這樣的陰謀論。他經常都用一些譬如說先幾年 New York 或者美國東部很冷，他就說在個 Twitter 那裡說，哇，你看那個世界這麼冷，竟然這些科學家還說全球變暖，有沒有搞錯啊，即是諸如此類。但是這個就反映了他的 無知啦，因為 New York 冷或者美國東部冷呢，不表示個地球是冷。 冇錯冇錯， 即係呢個佢自大啦，即係佢當咗美國就係全世界的中心，甚至當咗美國就係全世界。美國凍咧就全世界都凍啦。其實就正正都唔係，因為嗰一年唔知一月，因為2014年一月好凍好凍咧，其實有啲地方好熱，包括歐洲。包括澳洲，而整個地球嚟講都係繼續係變暖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顯示咗特朗普對呢樣嘢，即係可能佢係無知，可能佢知道，但係專登將佢呢個事實咧扭曲咗。 但係呢個好危險嘅一件事，因為佢係一個 vocal person， 亦都影響咗好多美國一啲嘅選民或者一啲市民對於呢個問題唔同嘅政 治。佢嘅破壞力好大，但係仲有啲更加陰毒嗰啲咧，就暗地裏去做添。係，即係特朗普都叫做嚇，即係光明磊落，佢用自己把口噏出嚟，即係佢承擔自己嘅責任啦。將來如果即係歷史可以做評價啦，有啲人暗地裏去做嘅，譬如話我哋正話你講過哥本哈根嗰、那個嗰、那個協議啦，2009年啦，2009年11月哥本哈根嘅氣候峰會召開之前咧，幾個禮拜咧就出現咗一個叫做 Climate Gate 嘅事件，氣候門事件。 氣候門係咪有奧巴馬個參與嗰單咧？又 唔係奧巴馬啊？氣候門其實取即係、就是、個名係取於以前 Watergate 啫。 哦 ，OK，Watergate 就尼克遜啊嘛，尼克遜嗰個水門事件啊嘛。咁即係一啲醜聞，氣候嘅醜聞。咁其實係乜嘢咧？其實就係有人 hack 咗落去一個大學，英國一個大學嘅電腦嘅 server， okay, 偷曬啲 email。咁然之後咧，你將嗰幾千條 email 咧就斷章取義，攞一句説話出嚟就話：哇！呢啲科學家原來佢背後有啲哪吒招嘅喎，有啲陰謀嘅喎，將佢無限咁放大。咁咧就使到喺哥本哈根開會之前咧，就好多人會覺得我哋討論乜嘢啊？科學基礎都不穩陣的，科學家可能是搞震的，即已經是做出一個這樣的形象，就完全的目的就是破壞哥本哈根的、那個會議的進行。但是跟著呢，就是其實英國都很重視這件事，召開了不知7個、8個獨立的委員會去調查這件事，全部都證明是科學家沒有任何的即係哪吒嘅手段係認真去做科學，但係 the damage is done， 係嘛？因為你已經搞和咗嗰本哈根協議啦，人就先入為主噶嘛，但係聽到有啲咁樣嘅陰謀嘅時候咧，依啲人已經信咗啦。咁跟住呢啲委員會調查結果咧，又唔係廣泛咁報導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媒體嘅而家報導就係報憂就唔報喜噶啦，負面嘅咧就大大咁報。 正面嗰啲就唔報，咁所以就變咗即係搞到全世界都仍然好多人咧認為氣候變化唔係一件係好科學上面好成立嘅事咯。 頭先你講到哥本哈根呢個協議咧，其實我就揾到少少資料，我又唔知道係咪堅尼流啦，就講啦，今次誒呢個嘅民主黨總統希拉里咧，之前有本回憶錄嘅，佢就講過喺2009年當時佢係美國國務卿嘅時代啦，咁佢就到哥本哈根同埋奧巴馬出席呢個氣候峰會，個會議當時係僵住狀態，因為大家對於減排嗰個 agreement， 大家都有不同睇法。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印度同巴西發展的國家咧，佢哋就覺得咦，對於減排嗰個共識攞唔到。咁於是咧就私底下咧，佢哋就中國、印度、巴西同幾個國家嘅總理咧，嗰時大家就係一個閉門會議，就冇叫美國佬嘅。咁但係咧，美國佬話：哇，萬來，我終於都要去咁啊踩場。咁當時出席嘅係中國總理温家寶，係啦，咁啊就召開咗個秘密會議，就揾咗幾個其他嘅國家。就有印度啦、巴西的發展國家，他們的元首就談這個協議，大家閉門啦。奧巴馬就踩場，於是奧巴馬就去到那個會議門口裏面就說 Stop Stop No No No， 中國官員當然說喂你不能進去的，不請自來，那怎麼呢？於是奧巴馬就大聲叫總理先生，我不知道他講英文講國語，就叫總理慢點來，嚇到他在門口就見到溫家寶和當時的印度總理、巴西總統，個個都害怕到個下巴跌了下來。其實我經常覺得這些很多時候都是牽涉一些的台底交易啊，或者一些政治因素，而影響了我們一個政治一個問題，會不會呢？毛哥覺得？ 不是，那個即是哥本哈根議定書呢，就其實是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因為呢我們譬如好像巴黎峰會、氣候峰會是190多個國家一起通過的嘛，但是那次哥本哈根那次呢，就是幾個人委委委坐在一間房裡談了一些東西出來，是沒有經過大會通過的， 咁都得嘅， 所以其實冇意思嘅， 好兒戲喎。 所以哥本哈根係一個徹底嘅失敗嚟嘅，係一個徹底失敗。不過咧，當時咧就係、是希拉里又好，奧巴馬又好啦，就拋咗一樣嘢出嚟，就係、是、拋咗一個所謂綠色嘅支援基金。嚇，錢就有錢就即係嗰個威力就好大。即、就、係、是、當時嘅温家寶就係、是因為美國掟咗啲錢出嚟咧，即係嗰個基金嘅狀係乜嘢咧？就係、是。支援一些發展中國家或者落後國家去提升他們的科技，去處理這個氣候變化問題。咁一掟咗呢筆錢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温家寶個態度咧，就聽講就軟化咗啦。咁所以大家五個國家就圍圍圍咁啊，討論咗一啲嘢出嚟。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完全冇約束力嘅，因為唔係全體大會通過。 嗰時講到話，巴黎協議最終列明咗各國致力將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喺2度之內，以發展國家每年向發展中嘅國家要提供1000億美元嘅氣候資金，就先你講嗰個嘅分定啊嘛。 即係嗰個就係喺哥本哈根嗰個討論嘅時候咧，就係、是、已經美國就已經拍心口，即係話會即係、就是、會 honor 呢樣嘢咁樣樣。 咁但希拉里又點咧？今次你有冇秉承翻奧巴馬之前個減排嗰、 如果你睇翻佢嘅一個民主黨嘅政策咧，佢都係即係沿用翻民主黨嘅一貫嘅做法，即係美國咧，其實好得意嘅，即係美國嘅政治嘅選舉咧，唔係即係美國嘅氣候嘅討論咧，就好多時都政治化， 同政治 係啦 結咗勾， 係啦，即係你係民主黨嘅咧。就即係有都好多心理學家都做過研究，嗰啲人咧會係將佢哋自己嘅信念咧，係偏移咗佢哋嘅政治嘅取向嘅。即係如果我係共和黨，我原本都認為氣候變化是應該要處理的，我原本都相信氣候變化科學的，但是因為共和黨咧係嗰個黨策是不支持氣候變化這件事的，所以慢慢它就變成、氣候變化都是不緊要的，在我 priority 來說、很多東西氣候變化可能排第十啦，即不是說不要處理， 怎麼都是整個，但是 不過慢慢先啦，現在我們不要理 會，或者是中間不是一些很燃眉之急的政策 樣，所以變成氣候變化就變成很政治化了。即其實我們即香港這個350就是正正就是要即是有班有心的人士，就是正正就是就住9月4号这个选举、希望我们的所谓候选立法会候选议员呢 在氣候變化上表態而已。剛 才剛剛武哥都講到，我們將由美國搬回香港比較近山一點。剛才武哥講了一個叫做 350HK.org， 就是一個一班你們關注全球氣候的一些人士，包括武哥你都是其中一個有 involving 的活動啦。 我是幫手做 一下事。另外我見有這個前天文台的李慧才先生，他就比較 active 的 vocal 的。 他是召集人。 對，350為什麼會有一個組織，就是350是一個將氣候安全指標保持一個宜居的地球。科學家就說我們必須將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水平由目前的 400ppm 八萬分之四降低到350ppm 八萬分之350。 沒錯， 哇，這些是很科學的東西。麻煩你請你用一些比較我們明白的東西解釋是什麼來的。這個 好啊，那你將它轉回做百分比就是0.04%了現在。那你即是100萬分之400，其實很有趣的，即是我們現在在空氣裡面，如果你拿100萬粒所謂 molecule 分子的話，有400粒呢就是二氧化碳來的，樣那這個呢都是太多了，科學家就說最好將它變回到350啦。其實更早之前呢應該是200多的，即是我讀書的時候是200多的，現在已經去到400了。即是說如果那個二氧化碳的濃度由我們不要理400ppm 什麼什麼，總之由400個單位減到350個單位，那就人類就宜居了，這樣這個就是一個這樣的理想，一個理念了。 但現在香港的情況你覺得呢？我們不要說美國， 沒什麼可能，不是，即我你說政治嗎？ 即不是說我們香港的地方，我們經常都看到個氣候變化都這麼大，其實我們作為香港，我們沒有作為一個地球人，或者我們地球村裡面我們每一個人是大家一樣，不是說美國就要做多一些，香港做少一些，中國做少一些，其實我們怎樣能夠有一個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意識，大家一起向著目標去做呢？ 首先就要認識這個事實先，即我經常都跟些朋友或者跟學生說，就是說你要對這個課題有相當的認識，你才可以做一個決定，我是真的要支援這個氣候變化行動，因為我任何事都不做，這個決定是完全你個人的決定來的，因為自由社會嘛，是吧，你喜歡怎樣都可以，總之你不犯法就可以了，是吧，即是不會揸著槍要你一定要做些事情，所以第一就是要充實自己，對於年輕人來說就是要知道什麼叫氣候變化，氣候變化背後有些什麼危機，好了，如果你知道了之後就可以參與討論究竟我們現在要做事好，抑或是10年之後去做，抑或是20年之後去做，你有很多 option 的，我可以現在積極去做，咁我投放嘅資源呢就可能呢比十年之後至去處理或者廿年之後嘅處理係少好多嘅，即係好多經濟學家都計過條數出嚟㗎啦，越早處理呢個氣候變化問題呢就係嗰個動用嘅資金啊就會牽涉嘅各方面呢會係冇咁破壞性嘅，甚至有啲經濟學家計算咧，就可能係我哋只需要用1% 至2% 嘅 GDP， 就已經可以處理得好噶啦呢個問題。咁1-2% GDP 其實即係大家100蚊喺口袋裏邊攞2蚊出嚟做呢樣嘢，咁唔係好痛苦嘅事啫，咁樣樣嚇。但係即係講翻即係香港嗰個現實咧，就係正話我哋講呢個350HK。.org 這件事就是發了一些文件給 今次立法會的立法會的候選人 就都有些是正面，有些就都相當離譜，因為呢那班人即是我沒份，那班人呢就將那些候選人的 Facebook 呢就是洗版的，就是說喂我們要求你即在這十幾條問題裡面你表態樣樣，有些即候選人呢直接插曬他， 是 啊，但是其實就是這個真的是一個很不文明的做法，因為你競選之前咁我哋都係選民嚟㗎嘛，我哋選民問你啲嘢，你喺個 Facebook 度查曬佢喎，競選之前已經用咁嘅態度，你競選之後，如果你真係你入咗立法會嘅時候， 會點咧？ 哇！你會點啊？即係大家可想而知，即係都好多人都係即係覺得氣候變化，喺我哋呢班嘅候選人當中咧，唔係擺喺首位， 我哋都未必要求佢擺首位嘅，但係起碼要正視啊嘛。咁如果佢將人哋 po 喺 Facebook 呢嘢插咗去咧，即係話根本佢都唔當呢個一回事， 視而不見，知道都見到， 視而不見係啊係啊，即係避而不談。 嗯， 咁呢個係好唔要得嘅事啦。 嗯， 嚇，因為我哋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咧，我哋係要有民意授權噶嘛。如果民意都不授權的時候，政府為什麼要花那麼多力 去處理氣候變化這個問題呢？我香港這麼多問題要處理，為什麼要處理氣候變化？ 很多經濟、民生、政治問題排山倒海，何時輪到這個氣候變化、氣候挑戰？ 正正就要求立法會議員要正視這個問題，去督促政府去做。但是很可惜，就是這班人當中，當然有些人都很好，有些人都好，但我不可以說名。 但總觀的反應，不說名，總觀反應好像都是像媽媽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有些有些候選人是挺好的，有些候選的政黨就 OK 的，即是吸納了我們那些問題，即不是我們，我沒有份，三名 HK 這個組織一些的問題，這個、組織可不可以大家簡單一下他的問題 follow 給這班候選人裡面是什麼問題多？ 沒有，其實很簡單，就是說我們政府應不應該支持一些 green industry、我們政府應不應該加強這個 氣候變化的教育、我們政府應不應該，譬如說在電費來說，即是現在就很有趣的，你大量用電那個電費是少一點的，即是 rate 是少一點的、你少量用電那個 rate 就多一點的，那就是鼓勵人浪費電、那就是應該調回頭去處理，就是說我們應該是用電少那些就要很便宜，用電多那些就是 exponentially 即是 要幾何級數地遞增、那至可以真的人們會省電嘛，你省電的時候就可以排放少了、即是資源處理的問題、即全部都是說即是一些是、可以處理到或者我們可以解決到氣候變化 的一些方案、有些政黨就吸納了這些、建議或者問題放進他的政綱裡面、 但是見到好像說回來的反應可以暫時來說都好像比較冷淡一 點，是都是冷淡一點、即是沒有 太積極回應回這個氣候挑戰的問題。 是啊，這個正正就反映了、香港人對這個氣候變化問題的看法啦、即香港人都是、是啊，即這個是、這個都是很哇這塊很熱、真的氣候變化全球變暖不過有乜所謂啫？都唔好唔好緊張啫，唔好緊張。 開大啲冷氣，繼續開大啲冷氣啊！即係變咗好似個問題嘅根，即係結底都未能夠解決到咧。所以 因為 都 因為大家未認識到咧、有朝一日係殺到埋身嘅、 就等於我哋開場時候嗰個嘅末日鐘一樣，其實佢tick緊噶啦。那個分鐘秒秒鐘每日剔緊，我哋有時發覺都好似好多嘢都似唔埋身，但係記住依樣嘢係我哋嘅 generation， 我哋下一個下一代，我哋嘅小朋友或者我哋嘅子子孫孫都有機會遇到依個嘅問題。 即係唔好講得咁偉大話，要話下一代做嘢啦。其實我哋喺呢個地球度生存啦、我哋呢個地球村嚟㗎嘛 ，global village、任何其他地方發生嘅災難咧。不多不少間接會影響到我們、譬如好像中國大陸，如果多風災、多雨災、多旱災，我們吃的東西肯定貴很多， 菜一打風都說會貴 的，沒錯，這些是人都應該知道的東西，但很多人都不覺得是，因為現在這些東西還不是很貴、如果真的說即是災難性的， 還有可能長期當你人接習慣了就打風的菜貴，那我覺得已經慢慢就不覺得這件事已經是習以為常，這件事情覺得都是這樣的慣了的，有什麼 打一次風菜貴那就可以接受，但是一年打十次風這菜貴十次，那你怎麼搞呢？那可能對一些、經濟好的家庭來說都不是一個很大問題、但不要忘記即香港我們有130万人咧，係喺貧窮線以下嘅。咁嗰班人咧，好大嘅支出就係食嘢嘅啫喎。係嘛？咁所以對嗰班人嚟講，即係如果我哋，我始終相信人係有良心嘅，即係我哋係想見到人開心，唔想見到人痛苦噶嘛。係嘛？咁即係呢個其實氣候變化都係一個真係道義嘅問題嚟嘅。 譬如做我哋普通啦，我哋自己有咩可以简单啲？譬如平时我哋日常生活中，我哋可以做嘅咧，比较简单就可以，譬如话， 其实 你問我 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依最緊要行動，我成日覺得知道行動要去實踐，先至有辦法能夠改變咯。如果唔係 講政府先咧、嗯，其實政府就一定喺政策上面要支持、 嗯、 要大力啲去做，因為其實咧好多嘢可以做到嘅嚇，好多嘢可以做到，譬如話我哋發展多啲嘅再生能源啦、嗯，譬如話喺個能源效益嗰度咧，就唔係話任人去揀嚇，即係話你買LED 燈、嗯，當然可以慳電啦，就唔係話即係希望真係可以督促到市民咧，係喺個能源效益上邊可以做好多嘢。 嗯， 因為有啲工程師，我哋開會嘅時候聽到咧，原來喺某啲工業喺某個環境咧，係可以將個電慳90%嘅。 咁犀利，哇！ 即係當然唔係個個得啦，當然唔係個個得啦，但係有啲咁嘅例子、嗯，可以將電力慳90%。咁你諗下，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節約嚟嘅、 嗯。 如果慳90%，我哋排放咪少90%咯，係、嗯、嘛？咁當然喺我哋個人嚟講，就係一個字就 thrifty， 就節儉啫，唔係叫你孤寒， 嗯、 就叫你應使得使啫嘛。嚇、嗯，就係咁啫嘛，即係你唔好浪費。咁已經係做到自己本分。 政府嘅政策上邊咧需要做啦、啊。另外咧、啊， 政策， 嗯， 所有企業， 唔係個企業、嗯， 所有企業，因為你一定要全民嘅、 嗯 啊，因為全民嗰個力量之大啊嘛，咁、 嗯 啊、所以企業有錢啦，或者係種種原因啦，即係佢哋都可以做到一個好正面嘅後果出嚟嘅， 嗯啊所以改變除了是政府的政策，更加是全民企業的責任，其實沒有人可以避過這個問題、嗯、所以希望我們聽完今集，我們其實都希望能夠用深入淺出講了這個叫做全球暖化的問題，其實是跟你、跟我、跟全球每一個人坐在這裡，我們生活人類之外，我們動物、植物，其實大家都有個權力生存在地球上，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在很 harmony 的情況繼續去生活下去，所以大家不要自私、不要浪費、盡量大家都能夠節儉少少， 係因為即係再講佢即係氣候變化啦，就唔係話好似明日之後咁樣哇，即係即嗰出戲啊， 嗯、 一死就死好多人，即係唔會未必去到咁嘅地步。但係咧，氣候變化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佢又會將好多唔好嘅嘢咧係放大一個 multiplier。 嗯， 即係我哋而家世界上已經好多災難發生緊噶嘛，咁好多時咧一件災難咧，我哋可以抵禦到嘅。但是我们中国人都说最怕就是祸不单行嘛、 嗯、 如果你又有灾难气候变化将这些灾难的效果放大的时候那就会有很多人、就是、水深火热的了、 嗯、 我们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不想见到这么多人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 嗯、所以说真的这个问题真的迫在眉睫，大家就不要掉以轻心，觉得我们尽量、嗯、既然大家在地球村大家都有责任，大家希望能够一起做，同我说我们每个 听到的朋友都將個正確信息話翻俾身邊朋友，冇 mislead 或者誤導咗，其實正正嘅問題大家要面對嘅。咁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咁啊，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雖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近年香港嘅公關災難可謂經常出現，由政府去到大型企業，甚至去到政黨，佢哋喺處理危機時候經常損手爛腳，甚至成為市民嘅笑柄。 为什么人成日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东西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呢？ 逢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元孙， 我聂德宝， 关公灾难。